说，每天晚上同一时间共同相约，来自迪丽东东曼迪男孩为大家所提供的世界最经典的音乐专辑。下面是一首流行音乐，求求你再给点力送给所有的朋友。来来来，我的朋友，把那小手举过头顶起来。 我只有一颗守护你的心，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 Yeah.